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酒桌不能办事儿，嘿嘿，可能我这么一说呀，有朋友嘴上不正经，心里不赞成。谁说的？办事儿就得在酒桌上啊？那应该是老理儿啊，不是那个过去的老黄历。对，过去的老黄历，酒桌您记住了啊。现在来说不能办事，一醉难解千愁。哎，这个大伙儿都明白。我也有切身的体会，说是哎呦呵。碰上点什么事情，哎呀，喝酒喝酒喝酒啊，一醉解千愁，最后呢，哎，醉了，醉得一塌糊涂啊，好家伙，醉了一地呀、啊、哎，那说您是吐了一地吧？不是，就是那意思啊，就喝醉了吗？那愁呢？愁还是愁，嘿嘿，一醉难解千愁，关系路子喜相求。哎，这跟那个过去有人说这酒桌办事这个是连在一起的，关系路子喜相求，尤其是啊彼此之间不太熟，基本上就是不认识啊，酒桌上哎呦呵，哎呀，二两黄汤下了肚啊，哎呀呵，哥们弟兄啊，真是啊一见如故啊，都不只是一见如故了，那简直哈。好家伙，那咱们都是好兄弟呀、啊、一个头磕在地下的交情。实际上呢，哎，酒席一散叫曲终人散，关系路子喜相求啊，嘿嘿，其实根本就不熟。哎，这只是一种这个酒桌上这种亚文化，嘿嘿，才乃润家之宝，气为生命之友，一语不合反为仇，想想实在荒谬。这酒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，酒桌百态啊，有那个嘿勾肩搭背，哎呀咱，哎呀，这真是啊，这是好、啊、好的跟什么似的。第二天酒醒了，昨晚上我跟谁喝的呀，哎呀忘了。也有那个酒桌上甭管熟是不熟，一语不合，要搁平时不至于，哪怕就是有些个观点呐、啊、看法呀啊，其实都是一些个小小不言的事情，哎，有些个意见相左，平时呢，哎，自个儿有理智啊，这个知道这个啊，这不能够走极端，但在酒桌上没说嘛，二两黄汤下肚，嘿，这可挡不住了。真有啊，我见着就那个在外头那个酒楼饭庄子里头，好家伙，打包间打到楼道里，打楼道里打到楼梯上，从楼梯上咕噜咕噜咕噜滚下去，一直打到门外头。后来呢，让人劝开了，死乞白咧的，好，大伙儿紧着劝，劝开了之后，等到我们这桌吃完饭出去，您再看，就打架这波人，那两个动手的，老在一块哭呢。哈，哎呀，大哥呀，兄弟，这是为什么？你可说呢？可说呢？那位说北京话叫散德性。哎，对了，霸王自刎在乌江，有志周郎命不长，智商高。对了。但是我认为啊，按照这罗贯中老爷子那个描写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那个是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周郎，不等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周公瑾，这是俩人。包括那诸葛亮，历史上那诸葛亮跟那个罗贯中笔下的也有一定的距离。罗贯中笔下那个周瑜、周公瑾，智商够了，情商差一点。哎，有志周郎命不长，多少阵前英雄将士皆因斗气儿一命亡。 这个最典型的就是现在，倒不至于说伤及性命，但是呢，也差不多了，很危险。路上开车斗气儿，其实没多大的事情，他就是较那个劲。呵，你凭什么要加塞儿？人家那不叫加塞儿，人家打了灯并线，正常的交通的这个道路行驶的这个现象。你要说距离太近了，你觉得他不方便并进来，或者你有急事儿，你轻轻的按一下喇叭表示表示，哎，这就完了，没必要非得跟人家互相别着玩。当然这个并线这位也有这样的，嘿，好家伙，不让我进来，行了，你别等着我进来，进来之后，呵，家伙，这跟你没完，俩车贴在一块儿开的，能不出事儿吗？斗气儿，哎，饮酒不醉最为高啊，最好是少喝，最好就别喝，饮酒不醉最为高，爱美不乱乃英豪。哎，还真是，不义之财君莫取，忍气饶人祸自消。这个忍气儿啊，饶人，这大伙儿心里都明白啊，都能接受。哎，这个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忍气儿这个不行。那时候我这气性大，我忍不住，哇呀呀呀呀！告诉您叔，还真得忍。为什么呢？为了您的健康啊！这个忍得一时啊，无名之火，换来的是您风清月白好的心情。哎，月黑风高浪飞扬，哟，黄天荡里逮流氓。哎，对对对，逮坏人啊！明年晚上九点见。这说的是谁呀？立先读报，说端详。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我是立新。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直接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，最好用 WiFi。 而且这个听听之上呢，还有话里话外聊天室，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进了聊天室就可以是互动交流，方便的话您还可以用手机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。说的是什么呢？眼前儿，现而今啊，防疫是大事情啊，一直就是。这个提醒一句啊，这是晚报啊头段时间说的，这个国内的新一轮的疫情主要集中在口岸城市。这话怎么解释呢？就是说呀，像这些个涉及口岸的，特别是有了疫情的地方，最好别去。啊，说那个出差办事儿啊，这个免不了，那是探亲访友，有的也确实是必须。那家里有老人啊，更何况他马上就要过这双节呀，啊，元旦和春节，元旦还可以，啊，暂时先不回去。那春节呢？啊，所以我就说该走走您的，但是呢，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些个涉及疫情的口岸城市，那什么中高风险地区之类的，最好就别去了。那么再有一个呢，哎，沿途做好个人的防护啊，这个是必须的，戴着口罩啊，啊，这个得测核酸呢，扫这个健康码啊，14天行程啊，啊，最好啊，公共这个场合，一个是自己得注意消毒，啊，那个有些个地方，戴那个一次性的手套，啊，做好防护。哎，你看看，不耽误您这个出差呀，什么什么之类的啊，这个办事情。当然，这方面啊，咱多说一句啊，也不要谈疫色变，哪个疫就那疫情那个疫，谈疫色变啊。因为什么呢？我看这晚报上有那么一篇文章啊，以这个报道吧，就说那个冬天嘛，冬天的公交车这个窗户是关着的啊，关着里头有那个暖气呀， 啊暖风。其实车里头应该是不冷的啊，这个但是呢，因为有的乘客就提出来呢，我想换气儿了啊，说告诉防疫啊，这换气儿得开窗户。这个安全员就说那就开不了啊，这个有暖气啊，这暖气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换气。我觉得啊，这个咱们最好就是按照这个公交的有关的规定去执行 啊，这有的不行，我得那个透透气儿。那你要透气儿的话，实在是，哎呦，这难受，那不行，那就到站您就下车得了。啊，在外头那个，哎，这个空场好好的透气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个一个是得按公交的执行公交的这方面的管理规定，啊，再有一个呢，这个在公交车上都戴着口罩呢，啊，大家都是夹着小心做好了防护，啊，这个不等于说是哟，好像啊不开窗户这咱就没法防疫似的，这个啊这有点过分的紧张了啊，嘿嘿，对了。现在呢，在北京呢，如果说那个大人、孩子，包括老年人说，哟，那想去外地玩一玩，可能条件不太具备，没关系啊，在北京啊，晚报说了，提供那个法源寺周边好几个会馆，哎，这都好好的研究了啊，陆续找回了18个，这是早年间过去的会馆。这会馆是什么呢？就是外乡外地吧，啊，人家这个到北京来办事啊，其实这个会馆就是旅店。湖南会馆呀，啊，这个东莞会馆呀，啊，江宁郡馆、江苏会馆，哎，有很多这些会馆都是文物，啊，都有历史有说道，到那儿转转也挺好啊。当然前提是人那个开门了啊，对，如果没开，在门口站着照张相也行，啊，这是个念想啊。下面呢，给各位讲俩故事，哎，今儿您算是来着了，为什么呢？这俩故事啊，都能找着这个相似的经典的案例。是啊，都是文学作品。头一个故事叫《日遭凉险》，说错了，应该是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的代表作《日遭三险》，单口相声。这个我说的是真事儿，在真实的案例当中，这凉险就够这当事人喝一壶的，那三险那就更麻烦了，就不能三险了，啊，日遭两险啊。第二个故事呢，也有一个来源，这个多年前啊，有一部小说，啊，这可能上点年岁的许是知道，最开始啊是手抄本儿，哈哈，对，后来呢是正式出版了。啊，叫什么？叫一双绣花鞋。哎，还这你这，大伙儿想起来了吧？啊，反特的故事。对了，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在山城重庆逮特务啊。那位说您这又给逮一个？嗨，不是这个故事呢，不叫绣花鞋，鞋上没绣花啊，因为是拖鞋。哎，拖鞋啊，一双拖鞋的故事。您说吧，先咱先来哪个啊？行了，还是从这个日遭凉险，就说这人倒霉啊，没有他这么倒霉的。当然，这里头呢也涉及到一个交通安全啊、法律的这个常识啊、什么什么安全意识吧这方面的话题。主人公大老张，你看当家子是啊，充满了对大老张的同情，没说嘛，没这么倒霉的啊。这是《北京晚报》讲这个案例。头段时间吧，具体时间咱不说了。大老张在哪儿啊？京东。哦，在网上。嗨，网上干嘛呀？京东嘛，嗨，北京东边啊。您就说通州不就完了吗？对，通州。大老张啊，哎，就那天骑着一辆自行车，也不知道是在哪啊，是具体什么地方，反正就是通州。通州是哪儿？张家湾呐？是次渠呀？是什么地方啊？土桥？哎，不，这就具体不知道了。在村口啊，对，在村口骑车走的那地方，打边上来了一辆轻型小货车。这司机是没看见呢，还是怎么着操作失误，一下就把这大老张是连人带车顶出去了。哎呀！大老张躺地上，这个疼啊！哎呦，可了不得了！不是你开车，你不看着点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这是咋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！那货车司机也吓坏了，哎呦，坏了！你看这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赶紧的，下车之后赶紧这个要搀扶大老张。大师，别，你别动我，别动我，疼着呢。这肯定受伤了。这说实话啊， 这机动车您别看，哎呀，有的那人就说，嗨，我这个速度也不快啊，五六十公里，你坐在车上你开五六十公里这不叫事儿，你要撞着人，连人带车给撞出去，五六十公里那伤得挺重的。这货车司机一看，行了行了，惹事儿了，一边打电话这报警，那让那个交警过来呀，啊，处理事故嘛。再一个，大老张的受伤了，打120。咱说啊，虽说这货车司机撞人是不对的，但是他这个处置的措施还可以啊。这一会儿呢，没过多久，警察来了啊，把这事故啊，这个谁的责任啊，这个弄清楚了，甭问呢，肯定是这机动车的责任呢，还能是谁的呀？啊，另外呢，救护车来了。救护车那司机啊，一般来说救护车上的一个大夫啊，就是工作人员吧，一个司机，这应该是俩，有时候是仨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万一要抬担架的话，他需要俩人呢啊，甭管几个人吧，赶紧下来把这个担架给从这车里面撤出来，把这老张啊搭上去。我说叫大老张，岁数也未必多大啊，哈哈，对，给他弄到那个救护车里头。这上了车，司机就开始啊踩油门就够奔医院了。走在路上，大老张难受，哎呦，你看我这倒霉劲儿的，你说说看，你这好面让货车撞了，你说哪有这个事儿啊？行行行，这回踏实了，这回一上了救护车呀，就更不踏实了。嗯，怎么回事啊？嗨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真可以说得上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大老张啊，你说这躺在救护车里头，想着是奔医院去了，到医院赶紧的，你什么什么什么伤情啊，大夫给判断完了赶紧治，这你看看赶趟啊，谁成想前往医院途中，哎，这救护车呀跟一辆小客车又撞上了。哎呀，感觉啊，虽然这新闻本身没描述那么具体，感觉这一撞也够可以的。那边说还好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大老张在车里头，我跟您说了，这机动车呀，这个速度，你说它这个速度没那么快，80、70公里、90公里，你是可能速度没那么快，尤其是一般来说啊，常识告诉咱们，救护车行驶的过程当中，他不会速度太快，他就考虑到拉着病人伤员啊，这病人他受不了，速度太快不行，就这样撞上，告诉你说动静也小不了。哎呀，把大老张给疼的呵，因为撞上之后，他肯定他在车里面，他作为乘客，他又是躺着，他又受了伤了，肯定有连带的反应，他哎呀，可不得了了，这个好，行了，好嘛，你看这两起事故，你全让这大老张够倒霉的给赶上了。紧跟着呢，这就得啊送到医院去。这整个啊，咱就闲言少叙啊，这个不在这个详细的描述，反正他到了医院啊，后来经过这个救治吧，啊，又是什么上药啊，又是怎么着啊，做手术，反正甭管怎么说吧，哎，这一通弄下来，大老张好了，医院一待了好几个月。你行，你看你这事儿闹的，我这么猜，这工作兴许是耽误了。结果呢，不光是这个挑费大呀，他两次受伤，你算吧，一共前前后后里里外外花了10多万元医疗费。等大老张啊，这伤差不多了，他可不答应了。哎，这事儿啊，咱得上法庭。好家伙，这个啊，不只是花钱，腿部伤残。哎，这得说到，到法院，你说他到法院干嘛呀？你看，索赔呀，能干嘛呀？你这个前前后后两次。那不得说到，他有个说法啊，法院怎么判的呢？说这位张先生啊，就是咱那大老张，哎，他的伤情确实是两次事故导致的，而且呢，这个 没有这个老张的责任啊。对呀，他让人撞了呀。对啊，啊，对，但是呢，这法院说了啊，因为这个你涉及到两次事故，这就是一前一后了啊。一些前头是那货车那司机，这他肇事，后头呢，那这个救护车这驾驶员，还有那机动车小客车驾驶员，哎，有责任。但是这个责任，这个怎么来区分啊？就是这两起这个相关人等吧，都要分摊下来啊。这是怎么个比例呢？法院说了，从这个案件的证据上啊，没办法分辨哪次事故更严重。哦，那这么着，那就行了。哎，各占一半吧。哦，两次事故，这是责任分清楚。首先，大老张没责任，人家受害人。啊，对了，那个，所以呢，第一起案件货车司机的事儿，第二起呢，救护车司机、小轿车司机，这俩人是同等责任。最后呢，哎，加在一块儿，赔这大老张16万元。我就说啊，你说这钱是多呀是少，跟健康相比，这钱它这个它不叫事儿啊。啊，这健康重要啊，安全第一啊，但凡多加点小心也不至于的让大老张，你说啊，他这个是吧，受这么大的伤害，日遭两险啊。你哎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，日遭两险就够呛了，就不能三险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一双拖鞋的故事发生在哪儿呢？在北京啊，海淀区上地那个地方啊。说这个当地派出所，哎，这就是11月份接到车主那个报警啊。这位呢是个，看那个意思啊，我这么猜，之前也说过，有可能是做生意的。为什么呢？耗在车里头，搁喝的、化的，搁什么您呢？就是搁这个酒啊，啊啊，搁那酒，还搁现金啊，还搁着茶叶，你琢磨吧，啊，非常有可能是做生意的。经常得出去应酬，哎，得了，这个是酒啊，是茶叶，现金就搁在车里，到时候呢用着方便。结果呢，就这位啊，也是一马的哈，啊，回到家里头办完了事儿了，把这车停好，您倒是锁车呀。想着想着，锁车锁车锁车锁车，一抬腿走了，哎，这车没锁，啊，后来呢，你看发现了，好，第二天再一看。锁车他没锁呀，一拉车门，哟呵，哎呦，坏了，你看昨天晚上没锁车。哎，这时候他多了个心眼儿，我打开后备箱我看一眼吧。一般这个贵重物品都是有人啊好些放在这个后备箱里。但是警方一再提示，安全起见，这贵重的东西，包括您的那个什么什么驾驶证行驶本，别搁车里头，随身带着，这最安全了。啊，就这个车主一打开后备箱，哎，得什么酒啊、烟呐、啊、茶叶呀、啊、现金呐、啊，没了。哎呀，这么一算呢，不少钱呢。尤其那酒啊，给您形容一下啊，白坛的，还有一小红盖。哎，行，别瞎说了，就说甭管什么酒吧，他要是用来应酬的，这酒应该不会太便宜啊。对，这就到派出所去了。咱不说酒啊，就说这个案件。那么民警呢，就这个调取监控吧。哎，调监控，那这个看看怎么回事啊？看，因为他这个附近他有监控啊。哎，很快就发现这嫌疑人。一看这嫌疑人啊，哎，这警察怎么看怎么觉着，哎，不是这主有意思啊？啊，怎么有意思啊？这主是踏了着来的啊，走路是趟着走的，趟着走，踏了着鞋，踏了着，哦，那说知道了啊，济公干嘛呀？贼啊，对，贼。警察就发现这主啊，踏了着鞋，等会儿我放大再看看，哦， 这一放大发现了，这嫌疑人穿了一双如假包换的啊标配的踏了板。嗨，你就说穿拖鞋不就完了吗？对了，穿了一双拖鞋。民警一想，那要这样，他穿着拖鞋这作案，他住的地方应该离这儿不远呢。对呀，他要是住在南方，哎嗨，那他要回去可够呛啊。对对对，甭说住南方，住南方北方他都不能穿着拖鞋作案，一定住在附近。那就查吧，就附近，尤其是啊有些个出租房屋，哎，这个得多精心。说这天呢，这民警还真是啊，这是想着这个到附近查一查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我们这片警啊啊，这个下基层啊，来管片嘛，看一看吧。哎，蹬着自行车就在这个出租房这带就转悠转悠，来转悠去。哎，想着想着，这民警心话说真是想什么来什么，就是一错眼珠的事儿。打一个胡同口一过，胡同口边上啊有这么一间民房，这门是开着的啊，门开着呢，他这个门口啊搁了那么几样东西。按理说这民警要打这儿这么一过，哎，他不会说太注意这个居民住户家门口搁点东西，这有什么新鲜的。但是呢，没说吗，他是上了心了，有警惕性，他对那个就那个盗抢那机动车里面那财物那个事儿啊啊，不是抢啊，其实也差不多就是抢啊，对，盗窃机动车那财物这个案件，民警心里面有数。哎，大概他脑子里面有这个样子啊，你甭管是被盗的财物啊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包括那个嫌疑人啊，那个重要的特征啊，那个踢了他拉那特征啊，哈哈，对对对，他有印象。打人家这门口一过，哎，这余光一扫，民警就站住了。站住之后呢，有经验，没有马上啊就过去，哎，就是站在这个他那大门附近吧，哎，保持一个距离，就观察观察，暗中观察，一看，嘿，差不多就要破案了吧？为什么呢？就见这个住户门口，啊。规规矩矩的，哎，摆了那么一双拖鞋。民警仔细一看，这拖鞋款式样式，哎呀，跟那嫌疑人穿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啊。再一看，拖鞋边上放着俩坛儿，两个酒坛子。哦，对，白瓷瓶，红盖儿。嗨，行行行，别瞎猜了啊。对对，反正就放着两坛，这两坛看上去应该是酒，而且这外形跟这失主形容的他失窃丢失的那个酒样子是一样的。嗯，民警一想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了，赶紧啊，对这户这个住家户这个里头院里头这人得赶紧进行摸排，回头呢还得找那个事主，就那失主，哎，找他，你过来看看，我给你拍照片，反正你看看啊，那个拖鞋你不认识，对，我认识拖鞋，你认识酒，这丢这个，这你就你说你丢那酒跟这个这是一模一样的吗？可不是一样的吗？就是这个。行了，后来呢经过这个调查了解，就是这院里面有一个小子，哎，后来把他给逮着了。这小子自己还茫然不觉呢，啊，这白天出去啊，不知道去哪儿打邮费呀，是干嘛去了？可能是踩点儿，准备来第二单啊，对，继续做他那个非法的生意。回到家中，民警跟那儿恭候多时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去派出所吧，看看去吧，啊，说说吧，说啊，说到说到吧，哎，行了，你看，就根据这个。两个小时就把这个案件给侦破了。这俩小时是循着这个嫌疑人的踪迹啊，民警进行跟踪寻找所花费的时间啊。你看这俩故事啊，一个是小说的那个